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真如品第19-2不辞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欲极正德，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应自成熟有情，也劝他成熟有情，恒正称扬成熟有情法，欢喜赞叹成熟有情者，应自严净佛土，也劝他严净佛土，恒正称扬严净佛土法，欢喜赞叹严净佛土者，应自起菩萨殊胜神通，也劝他起菩萨殊胜神通，恒正称扬起菩萨殊胜神通法，欢喜赞叹起菩萨殊胜神通者，应自起一切智，也劝他起一切智，恒正称扬起一切智法，欢喜赞叹起一切智者，应自起道相智，也劝他起道相智，恒正称扬起道相智法，欢喜赞叹起道相智者，应自起一切相智，也劝他起一切相智，恒正称扬起一切相智法，欢喜赞叹起一切相智者，应自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也劝他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恒正称扬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法，欢喜赞叹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者，应自摄受圆满受量，也劝他摄受圆满受量，恒正称扬摄受圆满受量法，欢喜赞叹摄受圆满受量者，应自转妙法轮，也劝他转妙法轮，恒正称扬转妙法轮法，欢喜赞叹转妙法轮者，应自摄护正法令住，也劝他摄护正法令住，恒正称扬摄护正法令住法，欢喜赞叹摄护正法令住者，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欲极正德，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与如是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如是住。不辞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若如是学乃能安住所应住法，若如是学如是安住，则于五蕴得无障碍，亦于内六处得无障碍，亦于六外处得无障碍，亦于六内界得无障碍，亦于六外界得无障碍，亦于六识界得无障碍，亦于六处得无障碍，亦于六受得无障碍，亦于六界得无障碍，亦于四缘得无障碍，亦于无明乃至老死得无障碍，亦于离害生命乃至邪见得无障碍， 亦于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得无障碍，亦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得无障碍，亦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得无障碍，亦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得无障碍，亦于苦集灭道圣地得无障碍，亦于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得无障碍，亦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得无障碍，亦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得无障碍，亦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得无障碍，亦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得无障碍，亦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得无障碍，亦于无眼六神通得无障碍，亦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得无障碍，亦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得无障碍，亦于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得无障碍，亦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得无障碍，亦于顺逆观十二支缘起得无障碍，亦于知苦断集正灭修道得无障碍，亦于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得无障碍，亦于入菩萨正性离生位得无障碍，亦于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及其菩萨殊胜神通得无障碍，亦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得无障碍，亦于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得无障碍，亦于圆满受量得无障碍，亦于转妙法轮得无障碍，亦于摄护法住得无障碍。海过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从本纪来不摄受色蕴乃至食蕴，不摄受眼处乃至意处，不摄受色处乃至法处，不摄受眼界乃至意界，不摄受色界乃至法界，不摄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摄受眼处乃至意处，不摄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摄受地界乃至识界，不摄受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不摄受无明乃至老死，不摄受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不摄受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不摄受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摄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摄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摄受苦集灭道圣地，不摄受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摄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摄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摄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不摄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不摄受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摄受无眼六神通，不摄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摄受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不摄受三十二相八十随好，不摄受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不摄受十二支缘起顺逆观，不摄受知苦断集正灭修道，不摄受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不摄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，不摄受成熟有情 严禁佛土，不摄受菩萨殊胜神通，不摄受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不摄受圆满受量，不摄受转妙法轮正法久住，不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。所以者何？色蕴乃至食蕴不可摄受，若不可摄受，则非色蕴乃至食蕴。广说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摄受，若不可摄受，则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。说是菩萨摩诃萨所应诸法时，于众会中2000菩萨同时证得无生法忍。第三分不退相品第20之一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，我等当以何形何状何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？佛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，若意生地，若声闻地，若独觉地，若菩萨地，若如来地，如是诸地，虽说有意，而于诸法真如性中无变异无分别，皆无二无二分。是菩萨摩诃萨虽实悟入诸法真如，而于真如无所分别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。是菩萨摩诃萨即实悟入诸法真如，难闻真如与一切法无二无别而无一致，何以故？真如与法不可说一，不可说异，不可说具即不具故。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轻耳而发语言，诸有所说皆引义力，若无义力终不发言。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观他好恶长短，平等怜悯而为说法。是菩萨摩诃萨不观法师种性好恶，唯求所说真净法义。善现，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有如是等诸形状相，应以如是诸形诸状诸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更以何等诸形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？佛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能观诸法无形状相，当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，若一切法无形状相是菩萨摩诃萨，与何法转故名不退转？佛告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与色蕴乃至食蕴转故名不退转，与眼处乃至意处转故名不退转，与色处乃至法处转故名不退转，与眼界乃至意界转故名不退转，与色界乃至法界转故名不退转，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转故名不退转，与眼处乃至意处转故名不退转，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转故名不退转， 于地界乃至十界转过，名不退转；于因缘乃至增上缘转过，名不退转；于无名乃至老死转过，名不退转；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转过，名不退转；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苦集灭道圣地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五眼六神通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一生地若声闻地若独觉地若菩萨地若如来地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诸菩萨摩诃萨行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转故，名不退转。所以者何？色自性无所有，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无所有。是菩萨摩诃萨于中不住，故名为转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，是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终不乐观，外道沙门、婆罗门等形象言说，彼诸沙门、婆罗门等于所知法，实知实见，或能施设正见法门，定无是处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这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与佛善说法毗奈耶，深生信解，不生疑惑，与世间事无戒禁取，不堕恶见，不执世俗诸吉祥事，以为清净，终不礼敬诸于天神，如诸世间外道所事，一中不以种种花蔓涂散等香、衣服、璎珞、宝床翻盖、祭药灯明供养天神及诸外道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这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生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阿素罗中，亦不生于卑贱种族，为旃陀罗、不解娑等，一中不受善揣、半则、无形、二形及女人身，亦复不受 朦胧阴阳，攀薄癫痫挫漏等身，一中不受，无暇实处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只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乐受行，十善业道，自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也劝他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恒正称扬离害生命乃至邪见法，欢喜赞叹离害生命乃至邪见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现受行十不善业道，况在觉时受行是事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普为扰仪一切有情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常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恒无懈废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诸所受持思维读诵所有契经乃至论义，一切皆令究竟通力，以如是法常乐布施一切有情，恒作是念：云何当令诸有情类求正发愿皆得满足，复持如是法施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与佛所说甚深法门，终不生于疑惑犹豫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何缘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与佛所说甚深法门，终不生于疑惑犹豫。报告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都不见有法可疑惑犹豫，为不见有色蕴乃至识蕴，亦不见有眼处乃至意处，亦不见有色处乃至法处，亦不见有眼界乃至意界，亦不见有色界乃至法界，亦不见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亦不见有眼处乃至意处，亦不见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见有地界乃至识界，亦不见有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亦不见有无明乃至老死，亦不见有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见有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不见有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亦不见有苦集灭道圣地，亦不见有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亦不见有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不见有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不见有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不见有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亦不见有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亦不见有陀罗尼门三摩地门 也不见有五眼六神通，亦不见有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见有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亦不见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好，亦不见有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亦不见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亦不见有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亦不见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可与其中疑惑犹豫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调柔可爱可乐身语意业，与诸有情心无挂碍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常成就慈悲喜舍等，其相应身语意业，与诸有情作利乐事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心常不与五盖共居，所谓贪欲嗔恚昏沉睡眠吊举恶作一盖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一切随眠皆已摧伏，一切皆伏随烦恼伏皆永不起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入出往来心不迷谬，恒时安住正念正知，禁止威仪行住坐卧举足下足亦复如是，诸所游旅闭关其地安详细念直视而行，运动语言常无足报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所受用卧具衣服，皆常相结无诸臭秽亦无垢腻己尸等虫，心乐清华身无疾病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辞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身心清净，非如常人身中恒为八万户虫之所侵蚀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善根增长出过世间所受身形内外清净，故无虫类侵蚀其身，如如善根渐渐增益，如是如是身心转净，有此因缘，是诸菩萨身心坚固犹若金刚，不为为缘之所侵恼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云何常得身语意境？报告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如如善根渐渐增长，如是如是身语意业，由善根力所除牵固，穷未来际毕竟不起，由此常得身语意境。复次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身三语四意三，妙行常现在前故，一切时身语意境，由此境故超过声闻独觉等地，住菩萨位坚固不动，由此常得身语意境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重利养，不寻名誉，与诸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房舍、资财，不生胆着，虽受十二度多功德，而于其中无所事乎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常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毕竟不起悭贪、破戒、愤恚、懈怠、散乱、愚痴，及于种种烦恼、缠、结相应之心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所有觉慧坚固甚深，听闻正法恭敬信受，细念思维究竟理趣，随所听受是出世法，皆能方便汇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。诸所造作世间事业，亦依般若波罗蜜多汇入法性，不见一事出法性者，设有不与法性相应，亦能方便汇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。由此不见出法性者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若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，复于一一大地狱中化作无量百千菩萨，皆被猛焰焦彻烧燃，各受辛酸，处毒大苦，作是化已，与不退转诸菩萨言：此诸菩萨接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故堕如是大地狱中，恒受如斯种种疾苦。汝等菩萨既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亦当堕此大地狱中，受诸疾苦。佛受汝等大地狱中受疾苦记，非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。是故汝等应即弃舍大菩提心，可得免脱此地狱苦，当生天上或生人中，受诸妙乐。是时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见闻此事，其心不动，亦不惊疑，但作是念：受不退转记菩萨摩诃萨，若堕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阿素罗中，定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诸不退转菩萨定无不善业故， 亦无善业招苦果故。诸佛必无虚诳语故。如来所说，皆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大慈悲心所流出故。今见闻者，定是恶魔所作所说，皆非实有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不辞善谢。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设有恶魔作沙门相，来至其所说如是言：如先所闻，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令速圆满，乃至应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所闻，皆是邪说，应即弃舍，勿谓为真。又汝先闻，应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，从出发心乃至法住，其中所有功德善根，皆生随喜一切合集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回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所闻，亦是邪说，应即弃舍，勿谓为真。若汝舍彼所闻邪法，我当教汝真净佛法，令汝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汝先所闻非真佛语，是闻诵者虚妄传集，我之所说是真佛语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心动惊疑，当知未受不退转机，彼与无上正等菩提犹未决定，未明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其心不动，亦不惊疑，但随无作、无相、无生法性而住，是菩萨摩诃萨。诸有所作，不信他语，不堕他教，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随他教乃至去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已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，如漏尽阿罗汉。诸有所为，不信他语，现证法性，无惑无疑，一切恶魔不能轻动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一切声闻、独觉、外道、诸恶魔等不能破坏、折服其心，令与菩提而生退屈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已住不退转地。所有事业皆自审思，非但信他而便起作，乃至如来应证等觉所有言教，尚不轻而信受奉行，况信声闻、独觉、外道、恶魔等语而有所作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诸有所作不自审思，但信他言，终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可信行者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色可信行者，不见有受想行识可信行者，亦不见有色真如可信行者，不见有受想行识真如可信行者，广说乃至不见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信行者，不见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信行者， 亦不见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可信行者，不见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可信行者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诸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设有恶魔作比丘相来至其所，常如是言：汝等所行是生死法，非菩萨行，非由此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汝等今应修尽苦道，速尽众苦，得般涅盘。是时恶魔即为菩萨说堕生死相似道法，所谓鼓响，或轻淤响，或浓烂响，或膨胀响，或重实响，或异翅响，或慈或悲，或喜或舍，或出境律，或乃至第四境律，或空无边处，或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告菩萨言：此是真道真行，如有此道此行，当得预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或独觉菩提。如有此道有此行故，速尽一切生老病死，何用久受生死苦为？现在苦身尚应厌舍，况更求受当来苦身？亦自审思舍先所信。善信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，其心不动，亦不惊疑，但作是念：今此比丘益我不少，能为我说相似道法，令我识之此道不能得预留果，乃至不得独觉菩提，况当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？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，深生欢喜，复作是念：今此比丘甚为益我，方便为我说障道法，令我识之障道法已，与三乘道自在修学。善现当知，使彼恶魔知此菩萨身心欢喜，复作是言：都善男子，如今遇见诸菩萨摩诃萨，常时勤行，无意行佛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，竟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以无量种上妙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、资财、花香等物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赋予净切沙等佛所修行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学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学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学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四定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修诸菩萨摩诃萨地，修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修五眼六神通，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修顺逆观十二支缘起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修诸菩萨殊胜神通，乃至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亦亲近成事，如净切沙佛与诸佛所请问菩萨摩诃萨道。未作是言： 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大乘？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修行菩萨摩诃萨地，修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修行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修行十二支缘起、顺逆观、成熟有情、严净佛土，修行菩萨殊胜神通，乃至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净切沙等诸佛世尊，如所请问，次第为说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如佛教界安住修学，经无量劫炽然精进，尚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况今汝等所修所学能得无上正等菩提？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虽闻其言而心无异，不惊不恐，无疑无惑，备复欢喜，作是念言：今此比丘多益于我，方便为我说障道法，令我知此障道之法，决定不能得预留果，乃至不得独觉菩提，况当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？时彼恶魔知此菩萨心不退屈，无惑无疑，即于是处化作无量比丘形象，与菩萨言：此诸比丘皆于过去勤求无上正等菩提，经无量劫修行种种难行苦行，而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今皆退住阿罗汉果，诸漏已尽，至苦边际，云何汝等能得无上正等菩提？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见闻此语，即作是念：定是恶魔化作如此比丘形象，扰乱我心，因说障碍相似道法，定无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退堕声闻独觉等地。而时菩萨复作是念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至究竟位，不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必无是处。寡说乃至若菩萨摩诃萨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至圆满位，不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必无是处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作是念：若菩萨摩诃萨如诸佛教精勤修学，恒不远离六波罗蜜多所设妙行，恒不远离六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恒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常以方便劝诸有情精勤修学布施警戒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决定不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 决定不退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决定不退四圣地里，决定不退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。决定不退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决定不退三解脱门，决定不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。决定不退诸菩萨地，决定不退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决定不退五眼六神通，决定不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决定不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决定不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决定不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必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，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作十念。若菩萨摩诃萨觉知魔事，不随魔事；觉知恶有，不随恶有语；觉知境界，不随境界转。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决定不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决定不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决定不退四圣地里，决定不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决定不退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决定不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决定不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决定不退诸菩萨地，决定不退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决定不退五眼六神通，决定不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决定不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决定不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决定不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必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，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复次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说法要，身心欢喜，恭敬信受，善解易趣，其心坚固，犹若金刚，不可动转，不可引夺，常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劝他学心无厌倦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，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尔时善现复白佛言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与何退转，故名不退转也。报告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与色蕴想乃至识蕴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眼处想乃至意处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色处想乃至法处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眼界想乃至意界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色界想乃至法界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眼识界想乃至意识界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眼处想乃至意处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想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；与地界想 乃至实践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因缘想乃至增上缘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无名想乃至老死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贪嗔痴想诸见趣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布施波罗蜜多想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内空想乃至无性自性空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真如想乃至不思议界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四圣谛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四念住想乃至八圣道之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八解脱想乃至十遍处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净观地想乃至如来地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极喜地想乃至法云地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五眼六神通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如来实力想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相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相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欲留果相乃至独觉菩提相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诸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无上正等菩提相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与诸异声声闻独觉菩萨佛想有退转故，名不退转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以自相空观一切法，以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乃至不见少法可得，不可得故无所造作，无造作故名毕竟不生，毕竟不生故名无生法忍。由得如是无生法忍故，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之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。卷第514。